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 中。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大点声。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借命而生，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。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，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，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演播江宁。 杜湘东没有问出什么来，他心里知道碰上了一个软钉子，于是讪讪地把眼睛挪向一边，便看见有一扇纱窗的荷叶松脱了，已经松松垮垮地歪斜了下来。眼看天气就要变热，如果任由它这么坏着，屋子里或者不能通风，或者就要飞满蚊蝇了。而姚彬彬的妈妈连站都站不住，更不要说把纱窗拖上去再拧牢了。仿佛是为了缓解尴尬，杜湘东转过身去，从书桌上的笔筒里面捡了一只改锥，走到窗前修理起来。这不需要复杂的技术，但是干起来也挺吃力的。杜湘东必须要踮着脚尖，高悬手腕，缓缓地转动改锥，让螺丝更深入地咬进年久腐蚀的窗棂里去。这种活儿以前都是姚彬彬和许文革干的吧。杜湘东总算让纱窗大致恢复了原样，当他甩甩发酸的手把改锥又放回到笔筒的时候，就听见姚彬彬的妈妈再次开了口，语气里多了几分歉意。杜管家，真不好意思，帮不上你的忙。 没什么，本来也不该难为您。不过我还了解点别的。 是吗？那您说吧。杜湘东转过头凝视着姚彬彬的妈妈说道， 我想知道姚彬彬和许文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 姚彬彬的妈妈似乎是一愣，但是不开口，弯腰拉开抽屉，取出一把钥匙交到了杜湘东手上。 从那个初夏开始，杜湘东的生活里就多了一项内容，就是不定时的去探访姚彬彬的妈妈，有时候很勤，三两天一趟，有时候很疏松，但是间隔最长也就半个多月。去的时候所做的事儿也很寻常，首先是照料女人的生活起居，洗衣晒被，到农贸市场买菜，要是涉及不太方便的事情，比如洗澡和上厕所，那就只能请邻居的女同志来帮忙了。有空的大多是一些老太太，颤颤巍巍的扶着颤颤巍巍的姚彬彬的妈妈前往公共卫生间，常常几个手就得耗费半个小时。一旦人家表露出嫌麻烦的意思，这活就不能白干，杜湘东得偷偷塞给老太太几个钱。家属区的其他住户也认识了杜湘东，他们听说他是一个管教，刚开始还会感叹两句，人民警察爱人民，乃至人民罪犯人民爱，也不知道是在赞美还是揶揄，后来就成了见怪不怪。碰面的时候打个招呼，吃了吗？哎呦， 又来了。好像杜湘东是姚彬彬家里的一个成员似的。杜湘东这个时候会想，许文革来到这个家的时候会是怎样的状态呢？杜湘东固然不会把自己想象成许文革，他是来刺探许文革的。这个任务在姚彬彬的妈妈那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。许文革的住处是单身宿舍里六个床位中的一个，床头贴了一张通缉令，好像在提醒室友这个逃犯会随时跑回来睡觉。姚彬彬的妈妈交给杜湘东的那把钥匙却对应着别处，是厂区外侧一排平房中的一间，那是厂子草创初期第一批建设者们的临时住所。到了杜湘东前去调查的时候，房屋都敞着门废弃着，唯有一间小屋门上挂了一把锁。开门进去别有洞天，里面并没有家具，靠窗户的亮处摆了一台小车床和一个工具箱，车床的电源是从墙外引过来的。工具箱里除了扳手改锥，还有游标卡尺、焊枪以及形形色色杜湘东所不认识的家伙事儿。对面靠墙的那一侧则堆放着更加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，缝纫机的机头、老式自鸣钟、只有后轮没有前轮的自行车、农田里灌溉用的小水泵，光是笨重的话匣子就有三台。杜湘东抄起一台打开，居然能响，可以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，这里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维修车间。后来姚彬彬的妈妈告诉杜湘东，这俩孩子从小就爱摆弄机械，这也许是因为出生在厂子里，除了螺丝齿轮再没有别的可玩的了。为了这个爱好，当妈的没少跟儿子置气，他认为姚彬彬应该考大学出人头地，但是也管不住，尤其是姚彬彬差几分高考落榜顶班进了厂子之后，干脆和许文革把操练的场所搬到了这间平房，还凑钱买了一台老式车床，下了班就关起门来鼓捣，周末更是不分昼夜。他们的废寝忘食终于有了收益，不多久竟然能够出去给人家干维修了，自行车、收音机、饭馆的冷柜、附近公社的农用机械，只要坏的不是核心部件，往往都能够修复如初。不仅收费不高，而且交活还很快，绝不会像国营修理厂那样摆谱拖工期。渐渐的，他们俩闯出了名气，十里八乡有人慕名而来。这个时候姚彬彬的妈妈倒不好说什么了，可是厂子里却有人看不过眼了。那些人的说法也有道理，姚彬彬和许文革的身份是国营工厂的工人，工资是国家发的，技术也是国家教的，怎么能再去接私活挣外快呢？现在是不讲究个资本主义尾巴了，但是该遵守的规矩还是得遵守啊。况且谁知道俩人给外面干活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用过国家的机油、齿轮、焊条呢？如果那样，性质就变了，就成了损公肥私。于是领导出面谈话批评，勒令制止。俩孩子还不服，偷偷摸摸的接着干，被发现之后挨了处分，并且强调如果有再犯就要开除。讲这些事儿的时候，杜湘东正坐在姚彬彬的妈妈面前，再一次打量屋里的摆设。对于一个都有工资而且还能够赚到外快的家庭来说，这个房间无疑是过于简陋了。说句夸张的话，连灯泡都算是一件重要的家用电器。杜湘东也被允许翻看姚彬彬留下的私人物品，别说没有手表和蛤蟆镜这些年轻工人当中的时髦玩意儿，就连衣服都是质地粗劣的地摊货，有好多还打着补丁。那么钱都花在哪儿了？是吃了喝了，还是让许文革拿去讨好他那个厂花女朋友了呢？可是在姚彬彬的妈妈嘴里，那俩孩子又是特别顾家的人，就连厂里发的夜班饭票都一张一张的攒起来，每逢单月份的月底到服务社去换一桶豆油外加两条肥皂。况且还有一台进口汽车发动机的案子呢，那玩意儿要是能卖出去可是一笔巨款。一切盗窃犯的动机当然都是为了弄钱，但是弄钱的动机各有不同。姚彬彬和许文革 是为了什么呢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借命而生》。 一直拖到那年秋天，问题才有了答案。这一天，杜湘东先到丈人家里去了一趟，然后再从城里坐上长途车，直接前往六机场。下车绕过厂区，景象倒是基本如常。不同的是，对于外来人员的盘查更严了，连家属院门口也设了岗，拦住没穿警服的杜湘东盘问了半天。幸亏保卫科的胖子巡查经过了，打了个哈哈就让杜湘东进去了。而来到几栋筒子楼中间，却看到一辆锃光瓦亮的皇冠轿车停在空地上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。以前别说皇冠了，就连东欧产的波罗乃兹也没在这片宿舍里出现过。杜湘东的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站在车前观摩了好一会儿，弄得车里的司机也很紧张地看着他，还低低地按了两声喇叭。杜湘东正想转身离开，就听见一片喧闹，一群人从姚彬彬家所在的那幢筒子楼里涌出来，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中年男人，面色铁青，跟在后面的则是楼里的邻居，对着他们的背影指指戳戳。态度最激愤的是那个整日翻捡垃圾堆的老太太，她手如飞蓬，弓着驼背追上去，响亮地呸了一声，被甩开之后再紧追两步又呸了一声，伴随着呸，她还在振振有词地质问， 这还让我怎么过呀？你们算个屁领导啊！ 老太太片刻追到车前，竟然一把搂住了其中一个男人的大腿，滚在地上不起来了。两位领导拉他不是，不拉他也不是，只好一边擦汗一边探头向四下张望，恰好看见了保卫科的胖子，他们就像遇见了救星，大声招呼胖子过来处理一下。胖子不情愿地咂巴着嘴，跑过来硬拽开老太太，同时对领导们说， 撤退，无掩护。 领导们便钻进了皇冠轿车，砰砰地关上门仓皇而去。群众们也不追穷寇，就连老太太都不再打滚，摇头叹气地和众人一起散了。空地上只剩下杜湘东和胖子两个人，一时间尴尬的大眼瞪小眼。瞪了一会儿，杜湘东才问， 哎，那刚才是什么领导啊？ 啊，厂长和书记呗。 那他们俩是来干嘛呀？ 还能干嘛？打白条来了。 不等杜湘东再问，胖子就喋喋不休地说起来，厂子一直受困于经营不善、市场疲软等问题，如今外面的架子虽然还没有倒，但是内囊早已进上来了。尤其这两年，原先那些福利全免，工资也只能发一半，更要命的是退休职工的医药费都报销不出来了，只能先让本人垫付，再由厂里打个条子，意思是欠着。可是厂里能欠着工人的，工人却不能欠着医院的。曾经有人把条子拿过去冲账，人家根本都不认。工人们也集体找上面反映过好几回，前一阵总算有了说法，所有欠款将预支一笔专款结清。于是大家翘首以盼，盼来的却是厂长和书记亲自登门，一边继续打白条，一边鼓励大家发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精神，再忍忍，忍忍就好了。 哼，再忍忍，再忍忍就死了，人一死啊，他们俩倒是好了。 说到这儿，胖子终于重新站队，大张旗鼓地帮着工人声讨起领导来了。可惜面前只有杜湘东一个听众，胖子的正义感无法得到广泛的呼应，而这的确是以前从未听说过也从未想到过的情况。就连杜湘东这代人都认为，一旦进了国家单位，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兜着。那么作为一个重病号、老病号，姚彬彬的妈妈承受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，俩孩子外加一个女人的收入，大概仅仅能够维持生活的，要看病就得靠外快来补贴，外快不让赚，就只能铤而走险了。 这时一条逻辑线索在杜湘东的心里清晰了起来。在上楼之前，杜湘东多问了一句，哎，对了，刚才那辆车就是姚冰冰和许文革的赃物吗？ 那可不，厂子里哪还有第二辆皇冠呢？ 哎，不是说厂子里效益不好吗？ 嗨，这情况啊就更复杂了。这车啊本来是机关里面一个副局长的专车，放在厂里呢是要换几个零件，结果出了内脏的事儿，被警察暂时扣下了。人家倒好，等不及，直接又配了一辆公爵，也是日本原装。这辆皇冠呢就作价卖给我们厂了，上级压下来不买都不行，买了又不能浪费，哪怕天天挨骂呀，厂长也只能坐着。没准啊，工人的医疗费就是被挪到这辆车上了。胖子对这个复杂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总结，杜湘东默默离开了，顺着楼梯往上爬，他的脚步越发缓慢了。等站在姚冰冰的家门口，几乎是踟蹰着不敢进去了。他不忍心面对刚被公家打了欠条的女人的脸。门没关，从布帘子底下看过去，姚冰冰的妈妈似乎正坐在桌前，右腿放任自流地歪向一边。叹了口气，杜湘东终于还是走了进去，挤出了一个久别重逢的微笑，叫了一声崔阿姨。姚冰冰的妈妈一颤，以一个中风患者所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，把桌面上的一叠白纸拢了起来。那就是厂里的欠款证明了吧，一定还盖着堂皇的大红公章。杜湘东感到自己这么看着他显得有点冷酷，于是他又揣摩起了家里积攒下来的活计。站立器有个橡胶扶手掉了，台灯的灯泡憋了，水壶里积了厚厚一层水碱，等一口气把活干完，桌面上早已经空空荡荡了。姚彬彬的妈妈还像雕像似的坐在桌前。杜湘东讪讪的又要出去做饭，姚彬彬的妈妈却头也不扭的说道，你也知道了吧？说的就是欠条的事儿。杜湘东回答，啊，知道了，刚才还在楼下碰到厂长和书记了。姚彬彬的妈妈叹了一口气，哎，其实也不是存心想瞒着你，而是不想让你知道，姚彬彬和许文革偷东西，从看守所逃跑，都是为了我。他喉头一抖，带出了哭腔，再看脸上，眼睛里亮闪闪的，似乎又要落泪了。杜湘东僵立着，半晌才说出一句确实让自己倍感冷酷的话，我是个警察，只管人犯没犯罪，至于为什么犯罪，我就是想管也管不了。姚彬彬的妈妈沉默了半晌，然后说，杜管教啊，你是个好警察呀。这已经是第三次有人说杜湘东好了，但他这个好警察此刻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在弥补一个对于他这种职业而言不可原谅的错误。到底什么算好，什么算坏呢？杜湘东第一次意识到，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间，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间地带，而他和姚彬彬、许文革都被困在那里，似乎永远不能上岸了。这种处境几乎是令人绝望的。杜湘东发呆，对面的女人也发呆。过了好久，杜湘东又听见姚彬彬的妈妈说，你是带着任务来的，这我知道，但我没法帮你完成任务，以后啊就别为我耽误功夫了。杜湘东笑了，哼，任务不任务的倒在其次，我来啊就是想跟您说会儿话。姚彬彬的妈妈也笑了，好，那就说会儿吧，人总得说话，不说太憋得慌。随后女人言语绵密，好像从记忆里扯出了一根线头，一件事儿连着另一件，过去总说姚彬彬，今天 他却说到了许文革，说到了许文革的身世。许文革的爸爸也是一名维修工，还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。那个年头，人们说积极也都积极，但或者是顺着集体惯性，或者是揣着一点个人目的。偏偏他和众人不同，积极得十分虔诚。除了会上喊口号，他还自学马列，读的是中央编译局的汉译全本。工人文化低，有不明白的总去请教一个上过辅仁的老工程师，也就是姚彬彬的姥爷。经过学习，他懂得了工人阶级挣脱的只是锁链，懂得了劳动必将成为人类的内在需要，也懂得了在首都北京建设工厂，不仅是为了带动全国工业大生产，更是为了在遥远的未来实现共产主义。所以当前全国劳模那位老工程师被定性为本厂的走资派的时候，带头批判他的维修工当众痛哭流涕了。他哭是因为惋惜，这个给他讲解过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区别的人，怎么就糊里糊涂地站到历史潮流的反面去了呢？可见自我改造和不断革命有多么重要。在此后的那些年里，维修工更加真挚地积极着，上面提倡劳动竞赛，他就加班；上面号召支援三线，他就捐工资；上面鼓励造反，他就自告奋勇组建了战斗队。然而当激情的年头过去，上面又要整顿秩序了，责任又被一股脑的算在了他的头上。因为并没有真打死过人，所以处理还算是轻的，无非也就是写检讨和夹着尾巴做人。但是维修工想不通，不通则痛，越心痛就越深陷于周而复始的自我折磨。终于有一天，厂里人发现他把自己吊在了车间的钢梁上，按照当时的逻辑，这就算是畏罪自杀了。维修工的老婆死得早，是操作滚筒烘干机的时候被连周杰绞住了裤腿，头磕在叉车的铲尖上撞死的，只留下一个许文革，不到十岁就变成了野孩子。他住在父母的小平房，学业不上，成天打架，饿了就到食堂讨口吃的，要不就是捡点工地上的边角料卖钱。时间长了，厂里觉得是个祸害，有人提出把他送工读。而当时姚彬彬的妈妈刚刚离婚，带着姚彬彬搬回了厂里，看见许文革可怜，就说反正一个也是养，两个也是带，全当姚彬彬多了一个哥哥吧。他就让许文革住进了自己家，找领导落实了许文革的抚养费，重新把他押回了学校。念到技校毕业，又是他出面敦促厂里落实政策，让许文革接了他爸爸的班。革命时期整人的和被整的反倒相依为命，过了这么多年，日子久了，人们渐渐地把姚彬彬母子与许文革当作了一家人。只有在俩孩子出事之后才议论，没准是许文革把姚彬彬给带坏了。女人最后总结说，哎，都是命啊。 许文革、姚彬彬袭警越狱，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，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，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。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，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，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。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？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作家石一峰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江宁，编辑张璐。姚彬彬被判死刑，杜湘东可以去送姚彬彬一程，并由他将此事宣布给姚彬彬的母亲。从此后，杜湘东的生活发生了许多改变，他经常去姚彬彬母亲的家里探望他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借命而生》。